嗯，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了。 嗯，好吧，就现在我们来到啊，这今个星期啊，那个我们的前瞻是怎么 什么 tips 啊？ 其实 tips 呢，就我还是觉得我不要做的啊，语不惊人誓不休。 因为呢，我们呢不可能是100%的准确的，100%准确，我们说给你听呢啊，你也不会信的啊，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了，早就已经发达了。 啊，那给大家一个啊波幅，就是让大家参考一下了。欧元呢，我觉得就是上个礼拜它最高到了135.69，啊，我觉得应该在上升的空间应该有限的，啊，上面我看就是13580，下面呢就是13280，啊，38点波幅，英镑呢上个礼拜最高就是去到1611.63，啊，我看了主力呢应该是在1611.60，啊，下面来说。再穿 1.6 的机会还是存在的，所以下面我看呢就是15850，这个礼拜的波幅我建议呢就是 1.5850 到 1.6160。 嗯， 啊，瑞士法郎呢就是 0.9040 到 0.9250。 嗯，瑞士法郎都是跟那个欧元走的， 对，他因为欧元我看他升不了多少的时候啊，我觉得啊，那个瑞士法郎呢，还是可以啊，美元还是可以守在 0.9 的瑞士法郎之上，啊，日元呢，上个礼拜是比较弱的，因为它上个礼拜收市的时候是叫99.99，就算是那个联储局它意外的按兵不动的时候，啊，美元对日元呢，还是再跌到98啊关口附近呢。已经有买盆就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它也还是在近期的波幅里面，啊，建议的波幅呢应该是97.8到10.8，应该还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啊上上落落了。那商品货币呢，就是这两个礼拜是比较难测的，因为它的强势其实我觉得有令我有一点的意外。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再升的空间也是有限。澳元方面呢，啊，上个礼拜最高是 0.9528， 我觉得应该是近期的高位了。啊，这个礼拜我觉得波幅呢，我建议就是 0.9250 到 0.9520。纽元呢，就是建议波幅呢，就是 0.8150 到 0.8420。啊，也是，啊，高位也是跟上个礼拜的高位也是差不多了。 嗯 啊，加元方面呢，因为油价呢，我们看就是叙利亚的问题好像达不成了，那个美国应该是不会向他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 又另外又是按兵不动了啊。 啊，那个油价也上个礼拜也上个星期也跌到105的啊下面收市了，所以我觉得啊，加元也不会上升太多，还是在近期的波幅了。建议的波幅应该是 1.0240 到 1.0450。 嗯 啊，我觉得这个礼拜应该，除非就是今天啊德国的那个大选的结果，或者是下个星期美国趴债啊跟那个美国国会 通不通过 那个 财政预算， 对，财政预算就是那个开支的法案， 嗯， 啊，要是出了意外，那可能才会有比较令人意外的波幅，要不然的话，应该参考上个礼拜的波幅了，这个礼拜也不会相差太远。 那我不是财经专家了，但是我相信美国的这个政治的人呢，不会这么笨啊，不通过这个财经预算的。 其实 这个星期需要了解的资讯就不是星期二、三是那个美国 对啊，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美国趴债呢，就是礼拜二有330亿的两年债，礼拜三呢就是有350亿的五年债，星期四呢就是有290亿的七年债。啊，一般来说呢，就是啊，大趴债的时候，美国的股市呢就先会让一步，避免就是它趴债的反应不好，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财政的很大部分都是要靠外来的融资，买它的国债，令它有足够的金钱去那个 经济啊， 对。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国债下个礼拜还是可以看高一点，债市呢可能会偏远一点，所以这个星期呢美元应该是周初的时候还是在低位了平走，但是到星期四过后呢，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呢，就是收复部分的实地啊，可以看高一点。 那除了这个就是今天就德国大选的原无意外都是那个德国的那个 默克尔 的那个德国执政联合党胜出了啊。 对啊，默克尔呢，他连继续当那个德国的总理了，应该问题是不大的了。但是最大的变数就是他的联合政府了，因为跟他的他是基民党嘛，但是他基民党他不够的票数去独当一面，他要跟其他的比较小的党派一起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但是他的盟友呢可能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得不到足够的票数跟他一起再组成那个联合政府。他可能要跟一些政见不同的党派联合一起再组成那个联合政府。 Coalition government 呢， 对，对那个欧元可能是会有一点点的偏淡或者是负面的影响。这点是大家要留意的。 那么这个礼拜我们就要注意这几个， 这个星期差不多了 啊，这几点了哈。那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检讨我们的 range 啦。 希望到时候有好的消息向大家报道了。 希望各位打工的人呢，明天呢不用上班啊哈。 这是香港 的最重要了，那个台风 啊， 晚上才走了 好，下个礼拜我们再 下个礼拜再见，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再见。